是缘分，但我相信有点可能。 年轻的时候以为没有什么不能，事过境迁之后呢，更能体会到真的没有什么不能，只是青春已经不在，生命依然在继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杨宗纬演唱的《没有什么不能》。 没有什么不能算，没有什么不能断，没有什么不能承担，没有什么什么不能放，没有什么不能遗忘。谁在我青春最结尾留下伤疤，未来一天一天一天枯萎腐化，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爱你一路真的不够，没有什么能拥有。什么不能错过，谁在我灵魂深埋过一句承诺，未来一点一点一点干涸浑浊，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怀你一往无前的懵懂，没有什么能永久，不怕爱了最后千疮百孔，不怕快乐最后全部全部成功，无动于衷，就是一往无前的感动，没有什么能将就。 是真的爱你，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

出一个谜。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甜蜜。你什么什么可珍惜，牛郎人和这世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不会迷路。忘记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习过一个人的心，只能少出一个你。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甜蜜。你什么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和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不会迷。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也是第三波的主打歌。歌词描述的是朋友以上的恋人未满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是好朋友，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是一种爱情的方式。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啊明明我却碰不得，感觉在炽热也不能浪费的去捕获，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护一个人。 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还是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护一个人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口吻很难去找到一个可以回答的人，不是一直缅怀过去，而是过去一直回在回忆里面挥散不去，安安静静的感悟一切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不去责怪什么，只是希望这些不高兴的事情可以永远的过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佩妮演唱的怎样。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我接受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接受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在

想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night， 多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享。 这首歌是李荣浩的作曲，杨若荣填词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为性量身打造的歌，来想表达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时间的无聊，没有一个异性的陪伴，所以呢，心生一种失落感。这种寂寞就像是火烧一样，你会有这样的火烧的寂寞的感觉吗？ 谁影子那么重，躲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吓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这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未来有的激动，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死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

深爱着你，无论

汉生，可能有部分朋友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欧弟。他呢亲身经历写下的歌词绘制出了独到的一个观点啊，天桥涂鸦，一段恋情的开始和结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天桥涂鸦。 一个空格里你发了一个表情，你就站在我最喜欢的巷子里，天桥上的微笑是你最后的讯息，涂鸦代替谁安静地陪着你，不停地搜寻失落的记忆，上下的楼梯地铁车厢的空隙，直到夕阳照进我才发现，悲伤的你倒影落在我们最爱的公园里。我寻找天桥涂鸦，自己模糊的尾巴，多少人路过经过会注意它微妙的变化。我寻找天桥涂鸦，没人怪他大嘴巴，我找到他却捡不回我们最初的爱呀。下的楼梯地铁车厢的空隙，直到夕阳照进我才发现，悲伤的你倒影落在我们最爱的公园里。我寻找天桥涂鸦，自己模糊的尾巴，多少人 变成陌生人，收录在了王心凌2012年的11月30号发行的专辑《爱不爱》当中，也是这首歌首播主打的一个抒情歌曲，也是偶像剧《幸福选择题》的片尾曲。2013年，这首歌先后获得了第17届的华语榜中榜的音乐大典的校园金曲奖。 只要你想问，没有理由我在哭着，我还不够好，抱歉，我不服人。时间一晃动，是一种模糊。

开。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海口这首歌是继后弦十有八九之后创作的又一首流行慢歌，那么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呢，体现了凄美而青涩地传递出了每个人曾经或者是将来会遇到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专辑《东方不败》的第三波的主打歌由养羊传媒出品，一起来听吧。 海口字典没入过，恋人早去看英雄，把爱意当明月，明月为你赶忘了却，默默珍住你泪眼，世界毁灭没看见，用纸打败去冬天，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圈，他的手很战斗，结局反是太平满乱再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我向你跨下海口，先为你披成湖泊，等吹以后千年后万年后，爱痛都依旧，可旧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我不能手还尽头告别后，我想泪都要流， 海口字典没早去看英雄，我把爱意当明月，明月为你盼望的缺，默默沾住你泪眼，世界毁灭没看见，用纸打败去冬天，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他的手很战斗，结局反是太平慢慢再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我向你跨下海口，先为你披成湖泊，等吹以后千年后万年后，爱痛的依旧，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花不的手还记 这是一个会为爱舍去一切的人鱼，该是说他傻还是说他痴情呢？为了能够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宁可舍弃一切，甚至是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他爱得太深，他也爱得太痴。人鱼我们缔造了一见钟情至死不渝的童话故事，很美却又很悲，却也很发人深省。 我傻傻的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名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所有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就将如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为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甘心甘愿放弃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20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热烈庆祝首期贵州旅游看房团以5票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贵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

四月的第一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贵胜的《让一切简单》，明天再见，拜拜。 Oh, hey, yeah.就想要去旅行，从期待快离